哎呀，今天呀、跟大家真是回忆了不少啊过去的事儿。其实啊，我就觉得呀，你说咱们这个过年啊，好像已经回不到了曾经追红包啊、戴红领巾的年代啊。咱们呢也不会说啊，再跟着谁啊随意逃课、打一天游戏啊，跟着哪个熊孩子啊玩炸屎炸一天，哪个孩子幸运了嘴里还炸出一虾仁来。我觉得那种快乐的童年啊，一去不复返。当我们不再拥有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呀？就是别忘记，不要忘记最初那份简单，也不要忘记最初那种毫无杂念的开怀。我觉得咱们真的要对2018啊充满着信心。虽然咱们赢不来更多的红包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坚信，你们还会迎来更多的喜帖呀。我是小雪，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雪，谢谢。下面我们依然还是为各位找到一位脱口秀的达人，据说是一位北京纯爷们儿，但名字叫蚊子，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好，我是脱口秀演员蚊子。各位好，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座有没有北京的朋友举手示意一下啊？有，太好太好了，北京姑娘啊，大蜜啊，欢迎各位啊。我是土生土长北京人，所以对北京呢研究特别的多，尤其是北京话。各位有没有发现北京人说话特别喜欢吃字啊？有没有坐过北京的公交车？坐公交车的对吧，公交车在有人工报站的时代，对吧，有一种人叫做公交车售票员。如果你第一次来北京啊，你要是上了这个车，你会发现他说的每一句你都很熟悉，但是你就不知道哪一站下车。这识字吃得很厉害，世界第九未解之谜，大概是这样子的啊。一般就是一大个站在中门啊，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里面那戴眼镜往里串着，有话跟我说，你们听不见，干嘛呢？这儿呢？中门上，老大爷别急了，上不了别急了，下去了，快来！有没有觉得我嘴里含了一双丝袜啊？但其实他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啊，但只是就是说话有点爱吃字而已。北京人还有几个字儿确实是说不清楚，比如说，您吃什么呢？我嚼了一块绿箭口囊啊，口囊口香糖，把香字吃掉了啊。还有说啊，您去哪儿？我去到那个德尔口白小鸡儿啊，德尔口白小鸡儿，德尔口白小鸡儿不知道吗？啊，南科医院。德尔口白小鸡儿，灯市口和北小街啊，儿化音也能吃掉啊，这特别可怕。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喜欢的北京的艺人啊，大鹿丸啊，大家好，我是鹿晗啊。还有我听过吃字最严重的呢，是这个吃字的故事，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当时在回答问题，老师就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选一个同学来回答，来，这已经开始吃字了，你来回答啊。来 ，get star， 这位同学，你把你舌捋直再说一遍。来 ，get star， 对吧？他说的是老师，根号四等于二，纯吃啊，吃一遍啊。后来我这位同学毕业之后就成功进入到了北京公交总公司啊。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面，往里面，往里面，干嘛呢？往里走，每年都是优秀员工，特别的好。北京人还有一些特点，就是特别的局气。局气是北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仗义啊，特别好。就比如说北京的男人，他的哥们儿肾坏了怎么办，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肾换下来给瓷换上，对不对？北京女人很大方也很局气，一个北京女人她的闺蜜肾坏了怎么办，二话不说把自己爷们儿肾摘了给她换上，对吧？这就是北京女人管住自己爷们儿的方法，一个肾也可以活吗？北京人还特别的贫，北京人的贫啊就在我身上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我也是北京人嘛，我出差的时候会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啊，每次跟我聊啊，蚊子啊，这个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我说有啊，北京的好喝豆汁儿，豆汁儿好喝哦。豆汁是什么东西啊？豆汁儿不知道吗？豆汁儿就是北京的一种雪碧。后来我就失去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真是太不好喝了，我都不喝，太骚了哈。但是再贫，有一件事我是绝对不贫的。那就是足球，因为我是北京国安队的球迷。在场有没有北京国安队的球迷？太棒了，特别好啊！国安是冠军，对吧？啊，为什么不聊足球？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安队这几年在比分上虽然没有赢对手太多哈，但是我们在言语上赢得了对手的重视和尊重，啊，来谁我们就说谁，国安永远是冠军，对不对？我爸呢是一个老北京哈，老北京，然后。 特别喜欢开车，然后特别喜欢听1039啊，非常的喜欢。但是呢，多年实在是摇不上号，没有办法。为了能够满足他一边开车一边听1039的愿望，他就买了一辆老年人代步车啊。各位都看过那种小小的、迷你的、电动的、四轮的那种代步车啊，不要小瞧老年人代步车，做得很精致的，有的车做得特别像概念车。有的做的特别像路虎极光，有的做的特别像宝马叉一，我爸那车做的特别的像五菱宏光，就是小货车，你说是吗？别人李叔叔他们家买辆特别棒的一个代步车，一出门非常洋气啊，旁边那个邻居就说啊，老李啊，你这是出去兜兜风吗？李叔那表情啊，去转一转啊，特别的骄傲。我爸一看老年代步车，哈、啊，老王哈、啊，你这出去进个货，哈、啊、哈，去你的我。瞧不起谁呢，是不是？不过呢，我爸开车有一个特点，就是开车特别的野。有人说老年人代步车能开得有多野，不要小瞧老年人代步车，最高时速可以70公里每时，非常的快。电子仪表盘、电动座椅、方向盘应有尽有，真的。当然以上说的都是李叔他们家那个电动车，我爸那个稍微差了一些啊，五菱宏光嘛。不过呢，我爸开的也是很野的，一开车就上主路，一开车就要别公交车啊，非常的很厉害。有时候遇到大卡车司机啊，开的就是不守规矩，我爸立刻就是怎么开车呢？啊，大卡车司机每次都听到一个声音，但是看不见人哈。啊，这太谁说过呢？好像因为太小了。哎，我爸开车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好，因为他喜欢把这个方向盘啊弄得大一点。因为我爸曾经学的是那种大车。啊，各位都知道吧，学大车的司机啊，特别喜欢大打把的感觉啊，每次特别喜欢拐弯，一到右转注意啊，注意啊，哎，左转，哎，左转，哎，特别遇到环岛，有时能自己玩半天啊，哎，特别有意思，喜欢大打把哈、啊。我爸虽然就是开车时间挺久，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脾气，就是路怒，特别容易急，跟很多司机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爸跟我又不太一样的是一点，就是我是语言工作者，那语言表达很流利。我爸一着急啊，就容易结巴啊。很多北京的老头都这样啊，说不出来哈、啊。上一次遇到一件事着急了，胡同里边啊来了一辆大车，把胡同口给卡住了。各位是不是有遇到这样的人？经常就是开车进胡同，你说何必呢？这车还不动，整个堵住了所有的胡同，也堵住了我爸飙车的路线。啊！我爸滴滴滴摁半天，不理，直接下车，当当当敲玻璃。那是司机刚刚把车窗摇坏，我爸立刻说：“爷们儿，在这儿堵，你干嘛？你干嘛停着干嘛呢？你这儿啊？”那人就看着我爸说：“大哥，你也玩鬼畜吗？”不理我爸这茬儿啊。然后我爸呢，其实是个好心人，每次遇到了一些这种路上的事儿了，都愿意去救援哈、啊。上次呢，就遇到了一个抛锚的车在路边，就停着了。停在那儿，我爸一看，哟，小伙子怎么？哎呦，他说这我这车不行，熄火了哈，等救援呢。嗯，别着急，拿一根绳子出来，来挂车上。他说就是您这好心我领了，但是能拉得动我这车？别着急，伸手又张手打了一辆车，又拿出一根绳子，直接挂那车上，我们两个人一起拉你。各位在路上就一个小奇观哈，一辆正常的车。拉着我爸的老年人代步车，又拉着一辆抛锚的车，三辆车一起行驶哈、啊。很多小朋友路过的时候就说：“哎，妈妈，你看火车啊。”据我爸回忆啊，那天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双脚离地的啊。幸好这代步车是不错啊，要不然被拉丝了。是吧，我爸真心是一个很好的人，经常路上会遇到一些人对我爸很不客气。哎，师傅，地铁站去吗？就怕当拉小蹦蹦的了。我爸还是真的很客气，是问我不是拉小蹦蹦的。啊，如果你要去哪儿的话，我顺道我就把你拉过去。但是我妈那次发现我爸最近老拉小姑娘了啊，这就不行了嘛，是吧？晚上呢就跟我爸好好的聊聊天啊，心平气和的说，老王啊，最近咱们有个事儿哈、啊，你看你最近这个皮是不是又松了啊？哎，还敢拉小姑娘啊？我跟你说，再在车上发现女人的头发，我把你给劈了，出王新版去。各位听得出来，我妈就确实比较厉害一些，北京女人啊，比较狠啊，就是我就长这么大了，活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哈、啊，就是我妈妈才是我真正的父亲，我爸撑死就是我哥啊。我爸还是很听话的哈、啊，立刻在车上贴了一个标哈、啊，上写着就自己用哈、啊。果然没有人再打我爸的一个小蹦蹦了哈、啊。好了，我那天看一下，这上面写着 送孙子专用啊，很管用，很管用啊！因为装孙子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啊。我家里呢，过年就剩下隔辈的两个老人了，就是我爷爷还有我姥姥。我爸真的是非常的孝顺，每次呢都带着我爷爷，然后去公园里边溜一圈，带着姥姥呢也溜一圈，就用这个小蹦蹦车啊，特别的可爱。直到我爷爷那次下车的时候，看到了那个送孙子专用的标，哈，立刻就急了，不孝。干嘛呢？谢大家，我是蚊子，谢谢各位。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参加第十二届冬奥会，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261名运动员。首次参加的有安道尔、圣马里诺。中国台湾地区派出18名男运动员参加比赛。2月4号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按惯例在主会场燃起了奥林匹克火焰，但与其他会址不同的是，主会场设有两个火焰塔，一个是12年前的，一个是新建的，标志着这个第鲁尔州首府是冬季奥运会两次主办地。在隆重的开幕式上，奥地利总统主持了开幕式，奥地利艺术家身着民族服装表演了精彩的民族舞蹈。这届冬奥会共设置了6个小项，37个大项，此外还新增了冰上舞蹈和男子1000米速滑。 37 delegations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nd reg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1976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orra and San Marino participated in their first Winter Olympic Games. This was the first games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Michael Morris.And Dorothy Hamill of the U.S. won the gold in figure skating and inspired the popular wedge haircut. Elegant British skater John Curry altered his routine to appeal to Olympic judges, winning gold. American skater Terry Kubica attempted and completed a dangerous backflip in figure skating.Rosie Mittmeier of West Germany nearly swept the women's alpine skiing event, earning 2 golds and a silver, missing the 3rd gold by 0.13 seconds.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peed skater Tatiana Avarina won 4 medals. The U.S. team won 6 medals in speed skating. In the 4-man bobsled, the East Germany team won the first of 3 consecutive titles.The former USSR won its 4th straight ice hockey gold medal. For the 2nd consecutive Olympics, Canada refused to send a tea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on the most medals with 13 gold, 6 silver, and 8 bronze.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My name is Irfan. I am from Indonesian Antara News Agency. This is for first time Chinese New Year in Beijing. And my wife and 2 daughters. So I am very, very interested about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